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谢子。 我们的热线电话，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开通， 随时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当然，参与我们讨论的时间呢是在首播的时候，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啊。如果你在这个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有空听这个广播，参与我们的讨论的话，非常欢迎你也一道加入。那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呢，这个中国人说爱面子哈，基本上是可以写入咱们的民族性当中的一个。但是呢，往往丢脸的新闻呢，中国人也是经常成为主角， 世界之最。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吊诡的。一方面咱们非常的爱面子，一方面呢又经常制造一些丢脸的新闻。那在最近啊，德国的一个媒体就发现啊，在巴伐利亚的一家酒店，如果你在入住的时候呢，就会收到一张 A4 纸大小的告示哈，提醒客人要注意外国文化特殊的餐桌礼仪。外国文化特殊，这个在德国酒店什么叫外国文化特殊？原来呢是第二天早上6:30到7:30之间，有一大队的中国旅游团会到这个酒店的餐厅用餐，届时将会比较吵，这会有别于欧洲的饮食习惯。酒店还特别提醒其他客人，请不要在意中国人吧嗒吧嗒的吃饭的声音和打嗝声音的影响，因为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你想安静的吃早餐，请在8点以后光临。 这个文章还没完呢哈，接着说，结果就那个他其实是个记者，他收到这样一封通知吧，告示。第二天清晨，他就真的是看到一番热闹的景象。怎么着呢？他是看到中国游客用勺子一个一个的拍打面包，就跟挑西瓜似的。 还好没有用手哈， 试试软硬程度。这个什么椒盐脆饼呢，先拿起来看看，可能嗅嗅闻闻，估计味道好不好，不好的再放回去啊。这是还有用蹩脚的英语跟服务员下指令，也不说谢和这个请什么的，就听起来非常没礼貌。他呢，记者就听到一个厨房的员工偷偷的对一个德国客人讲，他说他们走了我会很高兴。你看，其实虽然说这个旅行团肯定给当地这家酒店带来不菲的这个经济收益，但实际上他们成为这家酒店不欢迎的游客。 其实呢，中国的游客或者是我们的同胞呢，在外地的表现都有一些好像有点不礼貌的一个看法。但我最近呢，我只是到过一个国内的顺德，就参加一个短线的旅行团。那个早餐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有一些旅客都是内地的旅客吧，他们呢吃早餐的时候，他们都逐个逐个面包拿到手头上研究一番。看来不太吸引他，他就放回那个面包篮里面。我想就是他们是应该是文化的问题吧，可能他们当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大的情况， 他没觉得不妥， 对对对， 也不觉得旁边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 他。但是 哈，这里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虽然说可能当事人没有觉得不妥，或者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是敢走上前去跟他说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大了。 这就是我的疑问，你知道吗？我看完这个德国记者旅游记者写的文章之后，我就想啊，你说如果这个星级酒店的这个餐厅嘛，他这么在意的话，他也知道这群中国游客确实文化跟德国人本身的文化是太不一样了，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跟他们这个领队啊或者导游打个招呼？ 为什么你不跟中国人说，而要跟其他的？ 没错，你要小心着他们，你不直接说，哎，好像大家对你们这个心里有一点异议哈，就大家会不会就有商量的余地？ 是， 我估计是怕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你知道吗？他没觉得有问题，我好好的吃 饭呢，我给你赚这么多钱，你还说我有问题，你才有问题呢 啊！所以这个我就说啊，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面子的系统哈、啊嗯，是有两部分构成的。一方面，面子这个概念当中带有一部分尊严或者说荣誉的成分，嗯、但又不完全是，而更多组成面子的这个部分呢是羞耻， 嗯， 而是一种这个丢脸的，对于怕丢脸的这样的担忧，大于我去主动争取尊严、争取体面的这样的动力。就像在北京的地铁上，最近网友录到一个什么事情呢？一个外国的女士哈，这个不知道是哪国的，反正应该不是中国人，那就是看到边上呢有本地的这个乘客呢没有给老年人让座，诶，我说这个外国人已经入乡随俗了哈，他已经知道在中国你应该是要让座的，那就可能说了大家两句，说了边上的一位女士几句，就说类似于说你怎么不让座， 嗯， 结果呢这位女士就是暴跳如雷啊、嗯、然后就是用特别难听的语言，也不管这个人家听不听得懂，就是在这个地铁上骂了人家大概两分钟， 嗯， 然后就被这个拍下来了， 嗯， 所以你看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呢？他第一哈，这件事情的问题，他不觉得自己不让座这本身是一件小事儿， 嗯， 但他觉得我被别人当场的戳破了， 嗯， 被别人当场的指责了，这个让我丢脸了， 丢脸， 让我产生羞辱了， 嗯， 这个问题呢，比我本身我可能。即使我事后悄悄地意识到哈，我刚才那么做是不对的，我做了一件丢脸的事情，这个的对于每个人的这个冲击要大得多，大家最怕的是丢脸，但是呢至于本身体不体面呢无所谓， 但我觉得如果他们本身觉得怎么样做也没有问题的话，人家跟他说跟他建议劝他的时候他又不接受，那怎么能进步呢？因为我觉得有一次我也体验过，就是我在长隆这个乐园的排队， 野生动物园， 突然间就下雨了， 嗯， 然后呢我前面插队的人特别的多， 嗯， 就是一家一家人插过来， 嗯， 然后呢我就说了一声请排队吧， 嗯， 然后他们怎么办呢？就是十个人围着我在骂，排什么队啊，小孩子在淋雨啊，你还说排队怎么的，然后就骂了我大概三分钟。 那你会回骂吗？ 我怎么他们 你会跟他选择讲道理吗？ 讲道理其实我也尝试过讲了一两句，但是我认为他们当时的情绪都不是跟你讲道理的，他们差不多也打我了所以呢我就不跟他讲道理。 哈森，你这么做的是明智。 哎，对，还有一次我在海洋公园，就是我在买东西吃，这叫小吃部， 嗯，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妈妈拉着一个小孩子突然间插进来，就排着我，就排着我前面， 嗯， 我说请排队，其实人不是太多，他就说哎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拿钱给那个服务员，然后就买东西，嗯， 哎，这个情况哈，你哈森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我也想到了，这个中国游客往往在什么时候表现的特别有这个所谓的侵略性， 嗯， 或者攻击力特别强的时候，带着小孩的时候， 对， 嗯， 带着小孩的这个特别是妈妈们， 嗯， 这个是非常处于一种就像那个 他们觉得母亲要保护， 嗯， 对， 小孩子，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恐怕是所有人类啊，包括在动物界也是有这种本能，就是护幼的这种感觉， 嗯， 你当着我孩子的面，也许这件事情他本身你可能几个大人哈在你前面插队，你让他别排队，别插队，那可能也就可能人家有一定好好商量的这个空间，但是如果有小孩在场的时候， 嗯， 这个大人会表现的保护性特别强， 嗯， 同时呢就是演化成为一种进攻性， 嗯， 一种进攻性，这个我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呢？通常应该给小孩子做出示范， 对， 你就想 对， 一个家长如果说为了自己孩子要插队去跟另外的成年人大吵一架， 嗯， 这给孩子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个孩子觉得我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他往后都是研究了。 你知道他有时候的心理是什么吗？嗯，就是怕我的孩子吃亏。 对， 就因为我不想我在别人面前， 他自己可以，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吃亏，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吃亏。 对，你说让吃亏这个事儿很大，说将来你说这一般的小事儿吃亏了，他可能将来一些大的选择、大的一些人生的变化什么，他都会吃亏。 嗯， 这反映什么心理呢？就是可能被别人占便宜占多了， 嗯， 就心里面非常害怕，就一点点小利益被人占过去之后呢，就反应非常的过激。 嗯， 但你知道吗？香港有些人的心理哈，他就是见惯了这些。所谓的找理由，他觉得你其实并没有这么着急， 嗯， 你就把孩子或者什么人拿来当你的挡箭牌，说很着急。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内地来香港工作， 他就跟我讲，他说他非常窘迫的一件事，怎么呢？他去香港的餐厅吃饭， 嗯， 吃饭非常多人排队嘛，又是那种日式餐厅，你知道，只要是日式餐厅，香港通常是排队的。 对， 他拿号就拿得非常后面，他就跟那个服务生他说，我等会儿有一个很着急的什么会要去开啊什么的，他就找了一个理由，结果那个人就完全没理他，他就乖乖的排队去，所有人都有急事你知道吗？ 对， 就当场被人识破，他当时觉得特别没面子。 嗯， 我说你也真是哈，不就吃个饭吗？你还得用这样的理由？ 嗯， 他说没办法，我习惯了，你知道吗？他就通常他说如果遇到在内地哈，遇到相同的事情，他会想要用理由去搪塞过去，或者说去找理由去让自己能够跟争上更多的这个利益。 嗯， 他说没有办法，好像香港人都挺不吃这一套的。 嗯，哎，我们待会儿可以回来说这个。你说游客哈，其实我相信不仅仅是中国的游客，哪个国家的游客，往往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些画饼。比如说这个在北京哈，经常有本地人抱怨说这个，比如说外国的游客啊，有一些奇怪的行为。有一些呢，大家觉得哎，这个是文化差异；有一些呢，哎，大家觉得你虽然不是这个中国游客，但是也有一些非常不文明的这个地方。这个不文明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不是中国游客的专利，但反而是游客的专利。这个跟游客这个群体哈，它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会儿，三立华新闻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陈。 我们刚才说了，中国游客恐怕不是一个太大的标签，但是游客呢，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标签。很多我到这个别的国家去，哎，很多当地人都会抱怨说这个都是游客哈，怎么怎么着的，我们这地方你看这么脏啊，这么乱，这么差，哎，这个坏事儿都是游客干的。那欧洲人最早抱怨的对象呢是美国游客，觉得这个美国游客都是这个对对，首先这个人家智力上不知道为什么，文化上有一定的优越感， 他们可能是好奇心特别强。 对，同时呢，这个美国人主要来的多，来的多，这个然后呢，通常比如说美国游客喜欢穿个大裤衩，然后这个欧洲人特别不习惯这一点，然后呢，通常好奇心比较强， 对， 好奇心比较强， 就遇到什么咋咋呼呼的， 哎，对，就容易有特别大的反应。那可能有一些习惯呢就不太一样。那这个欧洲人最早抱怨是比较多的。那最近几年呢，当然中国游客比较多了， 多了。 中国游客多了以后呢，当然这个留下这个错误的或者犯错的这个机会也比较大。那我就一直在想，你说为什么游客哈就容易成为一个地方一个抱怨或者说投诉的对象？ 哎，我看过一个文章啊，这是一些所谓的心理学家谈过为什么游客特别容易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嗯， 因为他觉得他在外地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 我可以不负责任。 对对对，他还有他是处于一个比较 relax 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是觉得 放 松一点。 哎，你不光是这个放松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有旅途劳顿嘛，对不对？你比如说，特别中国的这种旅行团，哎呀，每天就是导游像赶羊一样，这咋咋呼呼，大家上车啦、照相啦、这个吃饭啦，就大家处于一种其实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下呢，你就我觉得不是一个方面，当你可能会不是很在意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的人如果说压力大哈，压力大的话会产生一些这个发泄的行为。比如说我这已经劳累一天了，我在这个各地奔波一天，你这个时候再让我排一个半个小时的队，我可能就忍不了了。所以说游客其实是处于一种特殊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环境之下的，经常 压逼， 对，可能是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为什么中国人好像特别容易这个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哈？这可能真的是跟你说的这个当时的情绪有关，跟这个性格有关系，还跟你这个尊不尊重对方有关系。 还有一个哈，我补充一下，中国游客主要大团都是中国游客自己出去，所以说呢，他觉得就是说，哎，我们是一起的。比如说我跟樊素，或者说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出去旅游， 人多势众， 对，人多势众，这个你法不责众啊。对，很多很多这个在网上流传的段子，好像说你要干了什么坏事的话，你赶紧讲日语，好像说希望能够把这事儿给栽赃给日本人。 嗨，其实你说中国人最容易辨认了。 对，其实呢，这个其实是很容易辨认的，而且但是大家会有这样一种心理，觉得第一，我们这么多人在一块儿，你拿不了我怎么样。对不对？第二呢，有的人仗着说外国人不识亚洲人的脸， 对不对？ 嗯， 但是时间长了呢，人家真的会认识。 根本不会。你像这个德国、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闻嘛，哈、嗯，他们就说，你比如说这个印度和西班牙人，他们本身就是比较放松的民族， 嗯、 可能来餐厅吃饭也会对着面包敲敲打打。 嗯， 他说那个也是个别现象。 嗯、 亚洲人呢，我们比较喜欢哪两个国家的？就是日本和韩国，就他们就比较克制， 嗯、 比较沉默。当然也有人说非常无聊啊，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是 就是比较、 哎。你说日本人，我有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和这个朋友、嗯、出国旅行，然后呢，我就是晚上我去敲他那个房间的门， 嗯， 结果呢，我后来发现我敲错了，我敲到一户日本人的，这个住了一个日本客人， 嗯， 然后我当时说，哎呀，对，就是我开始还就特别不耐烦，我等他不出来， 嗯， 我敲了，然后就变成就叽里哇啦说了一通，结果呢，发现开门的是一个日本老太太， 嗯， 日本老太太，然后日本老太太其实是估计是刚才睡觉被我吵醒了，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啊，说对不起，对不起。那日本老太太完全没有反应，她也属于一种特别， 她不明白你说 什么，她属于一种特别迷茫的一种状态、 嗯。 这个呢，反而就让我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人家也不生气。 对哈， 我都已经准备好道歉了，人家不生气。 这说明什么？修养问题， 啊、 你知道吗？真的是修养。 我们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哎，你刚刚讲这个德国这个新闻哈、 嗯， 我就觉得要震撼教育。你看，虽然。别人那些当时他们这个餐厅的人说不好意思、 嗯、 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好意思，总之就是没有当面跟你们的导游和领队说一声、 嗯、 说我们这个乘客我们这个旅客好像对大家那个这几天吃饭的行为有些不满、 嗯、 为了不让大家投诉呢尽量的怎么怎么地，他没这么讲。但你说现在成了这么大一新闻哈、 嗯、 就被现在又说什么种族歧视啊、 嗯、 还是什么又中国人太不懂得文明啊，这个国家的文化是不是就已经这样的。但是你说经过这样的震撼教育之后才慢慢的才会去反省自己、 嗯、 你说这种事儿如果不教育的话真的是不会自知的， 你得拿出来说， 真的。 对， 我就想起我的那些亲戚哈，就是真的是在农村，人家是有机会来香港旅游， 嗯， 香港旅游他说我地铁我从来没坐过，然后也没有人教我那些买票怎么买， 是、 嗯、 啊， 我就非常窘迫啊，就旁边人我就真的是自尊心强啊，我就害怕别人那个看我的笑话、 嗯、 出洋相、 嗯、 他就拍那个票嘛，他那个闸门一开的时候好像摁了几下没开，他那个、 嗯、 那地铁票的时候、 嗯、 没开呢，他说怎么办呢，他就钻进去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回来讲的时候哎呦我又觉得好笑又觉得很可悲、 嗯、 他说当时我连想问问人家我也不知道怎么问，然后呢好像周围的人也没有说想帮我的样子，你又想他其实本身是很凄凉的、 嗯、 他整个人心里的状态又很纠结、 嗯、 但现在讲出来吧又觉得太好笑又就出洋相， 这又多半又被别人当做了一个这个无良大陆游客的一个例子。 对、啊 嗯、 你就说咱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习惯也特别不好，我会累了我就在旁边蹲着你知道吗、 嗯、 在街上走着走着、 嗯、 我就会蹲着， 有的时候是习惯哈， 小的时候、嗯、然后我妈就会教，她说你这样非常不雅、 嗯、 在大街上走路什么什么，尤其是女孩子、 啊、 要有一个什么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嗯、 你如果不教这个孩子真的不知道吗， 哎真是、 啊、你就包括那个德国人、嗯、你说中国人在餐厅里面说话爱大声讲话吧唧吧唧嘴什么、 嗯、 德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爱擤鼻涕，就当众擤鼻涕你知道吗， 对、嗯、 你说这种事儿如果被中国人看到他要想给你大做文章也是可以的， 对， 但是现在中国吃亏就在人太多了问题太多了，你去哪儿哪儿都留下画饼、 哎、不过你刚刚说这个就是应不应该说出来、 嗯、 应不应该指出，就像哈森、 嗯、 你碰到别人有这个插队， 我也不是在指骂他，我只是建议他啊，有 些 不是太多麻烦， 不是我的这个想法在于、 嗯、 就是碰到这种事你一定得提， 嗯， 你得提，当然呢有一定的风险哈，如果看了人家特别人多势众的话， 对、啊、 是不是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方法，但是我后来试过几次，就是我开始一般来说有人插我队，除非我是特别特别急的事儿、 嗯， 我一般也就忍了 算了、 对，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想想可能人家真的很着急 啊，对吧、 嗯、 我但后来呢我觉得不行，我有的时候我会上去提醒人家，我说你不要插队，我说你可以排队嘛， 嗯 嗯， 大部分的时候我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有人这个跟我反弹的、 嗯、 大部分人就是说也不会觉得特别歉意，但他就会排队、 嗯、 但我有一个、嗯、point 想说，其实我们在说内地人在国外或者是像香港不礼貌的一个表现、 嗯、 但是我自己的观察其实他们在慢慢的改变， 对， 我觉得他们有进步的、 哎、这个我是同意的， 因为在几年前那些自由行肯定不会排队，什么强合的不会排队，就是叉叉叉叉叉，但是最近几年呢、 嗯、 我也看到他们已经习惯了排队的情况， 是 比方说在海洋公园在金钟那个巴士站、 嗯、 他们呢以前就是很混乱的一大堆一大堆的人、 嗯、 现在呢因为主要的旅客海洋公园的旅客都是内地人、 嗯、 我就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在排队、 哎， 我觉得有进步。 这个我真的觉得也是一个过程哈。当然我相信这个其实你说最早的日本游客可能在欧美也遇到今天中国游客的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日本游客在国外是会被当做一个你比较有礼貌的一些游客，包括台湾的游客，台湾的游客也经历过这么一阵子。所以我有一阵子在台湾就是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聊天啊，说就是有说到这个可能大陆的游客又在台湾制造了什么新闻，那个台湾的司机说，哎呀，你说你先别急着批评大陆人哈，因为台湾可能20年前台湾游客出国也是 这样。 那我相信这当然是有一个过程，但是呢咱们可以尽量把这个痛苦的过程呢变得短一些。 对， 确实像刚才哈森所说的，最近啊，如果说其实你要在国外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内地的游客的话，其实我觉得情况正在变好。这个一方面我觉得大家也习惯了，这个媒体啊也有一些作用，比如说之前这个汪洋副总理不是在这个旅游工作会议上讲，说这个中国游客不文明的这个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的问题，要加强这个教育。我觉得这个可能以后旅行社考虑的是这么一个问题，你可能组团出发之前，导游不光是介绍说这哪儿好吃哪儿好玩，这个基本的我觉得礼仪规范，这个也讲一下，这个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其实是无意的，这很多人恐怕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讲一下真的会有用。 而且这个媒体我觉得作用是非常大的，我看电视其实看的不多哈，但是我有一次看到央视他们做那个公益广告，他教你什么呢，就是教你那个开门的时候，你要注意后面还有人来嘛， 对， 就把那个把手给他先扶着，扶着之后呢就不会让别人砰一下就撞到脸了。 对， 哎，他用动画的形式做得非常生动，而且一目了然，知道你表达什么意思。你说每天每天在那播着，我心里尤其是小孩我就知道，哦，下次尤其是我这个坐电梯呀，或者开门的时候我就会留意 这种习惯。对于小朋友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以前这个工作有的时候什么夏令营什么的，有的时候会跟一些中学生一块儿这个去国外啊，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可塑性比大人大多了， 对 吧？如果说一个妈妈带着孩子的话，她可能保护心态特别强，她见不得自己的小孩吃亏， 应该从小教育。 但是小朋友呢，一方面互相之间他有这个 peer pressure， 这个小朋友之间互相会看，另外呢，就是有些话你跟他讲了以后，他改的也很快，而且这个一改呢，这个作用是很长，他一就是 都会 几乎一辈子都会记着这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要看怎么样去改变这件事情，在出门旅游之前哈，导游加强一下这方面的说明，恐怕对于中国游客的这个海外形象会有比较大的改变。那最近除了在德国之外呢，还在法国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两对新婚的夫妇，在法国出了一件什么事呢？就网友提示一手啊，说这叫只把欧洲做神州，到底是什么事儿？我们接下来再说。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最近在法国这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哈，普罗旺斯，其实我想说的是，北京郊区现在也有了，号称 犯不着跑那么远， 号称跟普罗旺斯一样的，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图一个真实哈，都花了应该不少钱。 那个叫啥？庄十三是吧？接着 跑到了这个普罗旺斯薰衣草这个田里面去拍婚纱照，挺浪漫一事儿吧？但是你看这个中国人多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你不辞老远跑到法国南部，竟然能够撞上同乡，还正好挑到了同一块取景的位置，结果这两对夫妻就在这个非常浪漫的薰衣草田里面大打出手啊，说这个婚纱也被扯掉了，鞋也打没了，然后呢还给这个法国人看了这个东洋景，哎，你说这个真是太奇葩的一个景象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什么样的情况容易出问题呢？一个是碰到妈妈，或者有的时候是爸爸带着小孩，另外一个呢，这个男女朋友或者这个夫妻，特别是新婚夫妻一起出去的时候， 所以你觉得是要显示扬威是吧？ 扬威，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啊，在这一桩事件里面，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你要是哪边的这个男士，他当时不敢动拳头，这个老婆估计心里有意见，觉得你这个，你看刚结婚你就已经变得那么软弱了， 只是拍婚纱照，可能还没领证呢。 对啊， 有可能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单事情发生的就进入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你 通常不要去跟这个带着小孩的游客争执，也不要呢跟这个一看就是情侣的或者说是刚结婚的夫妻，老夫老妻可能无所谓，刚结婚的夫妻去争执呢是有一定的危险， 剩下来的不多了因为他们旅行都是带着小孩子的 这倒也是， 对， 那说明他们 剩下来只能欺负我们这种了 哎，不过你说看了这个新闻哈，真的是太轻松了，他们就太放松了，就完全没觉得我是在别人土地上。你说你打架，你窝里斗啊，你在家家丑不可外扬，那宣誓主权，这实在是奇葩。还想另外一个事儿，在马尔代夫，你知道吗？马尔代夫他们不是宣传什么什么各种离岛的旅游，他就给情侣、新婚夫妇啊，给你推广这个蜜月游。 是， 然后有中国人特别会钻空子，他们就利用旅行社开一个假结婚证明，就被马尔代夫揭穿了。他说你哪会两个人相差年纪这么大， 有这个妈妈跟儿子登记为情侣， 估计长得很像，你知道吗？结果说你俩分明不是夫妻， 你们是近亲结婚吧你们是近亲结婚吧。 然后那个人还不服气，他说你没看见吗，你眼睛瞎了吗，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结婚证明啊，是假的，根本就是因为他们也知道国内有旅行社就专门做这种哇你看了这太不择手段了吧， 这个是连基本的体面都不要， 真的是完全不要节操。但是这样的事儿你会反映到什么呢，其实根本行为都是表象，骨子里还是看你的思维意识，意识什么呢，就是非常自大嘛，自我中心嘛，不会尊重别人，不诚实，不谦虚， 他们觉得可以骗到全世界的人。 这个如果说你号称是新婚夫妇呢，通常这个酒店会给你比如说升级一个套房啊，或者送你一个这个 蛋糕 香槟啊蛋糕啊 对 哎什么的，对不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就大家就会在这方面就是想一些方法。 其实呢在外国呢，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德国的一些人在投诉一些中国人吃饭的时候的情况，就是我自己有一个经验，但是我有个经验我说说吧，就是我在意大利买那个磁铁，磁铁就是 冰箱 贴，冰箱贴，冰箱贴，对，那个小伙子他跟我说你是从哪里过来的，我说我从香港，他就说香港，他就问我一些关于香港那些事情，然后我都回应他了，然后呢他说 OK 你是香港人我就卖便宜一点给你，我说为什么呢，那你卖给其他人的价钱是不同的吗，他说对啊，我卖给中国人的要高一点，我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他们态度不好，因为他们买东西的时候总是要什么说讲价， 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就是他们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他们卖纪念品的人，如果顾客是中国人的话，中国人肯定当他们一定是骗他的，第一次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要他们减价，大减价，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这人很不尊重他们卖的东西， 你这是对我的职业的一种侮辱你不尊重我的冰箱贴， 他们就直接卖贵一点给他， 你知道 你看这个成本最后就返回到 身上来了，如果是大陆有的人听到你这种的意大利人对你这么说，你是他们会心里有另外一个想法，说你是看不起我吗，你觉得我没钱吗，你知道吗哎你干嘛对我讲价 我大哥 我 把你整间店都包下来 还 全买了 还有就是内地人其实始终跟欧洲人的一个看法也有一些很不同的，因为我听说一些带团的一些朋友，他们带他们都法国到意大利的一些高级的餐厅去吃饭，然后呢他就说当地好像是法国一个餐厅的经理后来很不开心，他好像很相信啊，那我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你相信，那个法国的朋友跟他说他们在喝我们很高级的酒，但是是一瓶一瓶不停的开，就像喝白开水一样在侮辱了我们的酒啊， 还真的是 他们就很 干杯，咱们干杯，但是拿红酒干杯呢有点暴殄天 物，特别的相信， 为了显示兄弟感情深一口闷嘛，你看山东就是大口吃肉什么大碗喝酒嘛，大家习惯了这样， 但我觉得这始终是文化的差别，但是最基本的一些礼貌啊，比方说吃的时候不要太大声，这事情还是可以，应该是先教育的，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东西啊哈，就说有一个词，咱们之前说的面子和真正的这个体面啊，还是不太一样的。体面，你这个英文说 decent，说你是不是一个体面人？你体面的一个人呢，不一定真正的有钱，但是呢，我们通常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这个咱们现在有会需求是不断的上升，现在可能国门刚开的时候中国的游客出外面，我们需要先达到的一个是什么呢？被人接纳， 嗯， 你先要能够认可我。 对， 接下来呢我觉得会有这个要求要上升，比如说要受人尊敬， 是 要受人尊敬，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别人哎如果碰上聊天的时候说你是日本人吗， 嗯， 是日本人，哎，但是我会，但是我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嗯， 然后呢但是我会感觉得到他问你是日本人吧， 嗯， 这个意思呢其实是有一点褒义的， 嗯，赞扬你， 就是说 意思是看见你不像中国人， 哎，对，有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哈， 嗯， 但是其实你可以体会得到这种感觉，就是他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言外之意说你跟别的中国游客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心理的问题， 嗯， 你说现在看到很多的自由行， 嗯， 其实很多自由行都觉得我跟那些带团出去的人不太一样了嘛， 嗯， 就我显得会比较文明， 嗯， 懂得对方的文化， 嗯， 所以关键那个懂得这个字儿，你先得把自己的心给打开， 嗯， 你是想要去放低自己的姿态， 嗯， 我去别人的土地上，我去看人家风土人情， 嗯， 我要想接纳呀，你不是还是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我眼睛里全是自己， 嗯， 就去哪儿还是吃自己的方便面，然后非常瞧不起人家的， 嗯， 你说要不然是拿着一支支红酒开，要不然就瞧不起你， 对，就好像 说你那是什么垃圾食品， 让其他的国家变成自己的国家， 对呀， 嗯， 这根本还是你的意识问题，你要想要把自己放低， 嗯， 我是尊重你的， 嗯， 我是想要去了解你的， 说白了咱们纯粹从经济层面来考量， 嗯， 哈，这件事情的成本最后会回到你的身上，就跟哈森刚刚说的这个例子， 嗯， 你在这方面呢拼命，如果想拼命想钻空子，占小便宜， 嗯， 但人家时间长了也会算啊，嗯，我最后可能就把这个成本又重新的打回到你身上了， 嗯，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有的店主啊，有的这个酒家他是看客人收钱的， 嗯，对， 如果你是中国游客，我最近开始听说一些这样的事情，你是中国游客的话你的起价就会高一些， 嗯， 还有呢就是我有一个旅游的体验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候我的感觉是很难说，为什么呢？我去一个名店，也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名店，我看到呢，里面有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店员在招呼我们国内的同胞。 嗯， 但是呢，因为我无聊了，我的老婆在挑东西，我就跟那个中国的那个店员就聊一聊。 嗯， 我说你是国内的人吗？他说对对，我来自好像是杭州什么的，没关系。 嗯。 那我就一直在观察他，他招呼其他的游客的时候， 嗯， 他的笑容是很好的， 嗯， 但是呢，他在招呼国内同胞的时候，他的脸看起来特别的黑， 哈，为什么？ 是这样的，因为我国内的同胞，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拿了10到20个包拿出来试完之后就跑掉了， 啊， 就不光撑 啊， 那然后之后呢？我就跟他再聊了一两句，我就说啊，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国内同胞不是很有钱的吗？他们不是常常买东西吗？他说没有，他们常常都是这样的，是这个是哪个，然后弄脏了之后就跑掉， 弄脏了之后就跑掉。 对，但是我有一个， 所以还是自己人了解自己。 我有一个感想就是，哎，你在国外，你自己人照顾自己人，就特别的歧视他们。 嗯， 我有觉得。真的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很需要进步的一个空间，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营业员本身好像你说专门就服务态度可能也不能这样吧， 服务态度肯定也好不到哪去， 对对，他有一点问题，嗯，对对对， 好， 不过你说到这个相互教育嘛，嗯，你说国外跟国外之间差别这么大，就算是国内，我有一次去山东出差，就跟着几个香港人，可能还有点社会地位那种，他们去到山东一个酒店， 嗯， 他就说有的时候这些服务员的行为他们不太能够理解，一开始有一点生气的， 嗯， 你知道吗，就哎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一个小事儿，就是他们是为了以示谢意，说这次其实招呼得很好，他们在退房的时候就放了一点小费，可能几十块钱， 嗯， 就加在一本书里面，但后来那个人就没要，然后呢他就上旅游大巴的时候，那个服务生就追着他，他说哎你们落了东西了，落了一本书还落了几十块钱， 嗯， 他当时说，他说这是给你的小费啊，你不用还给我， 嗯， 其实他心里面是哎他怎么这个也不懂，然后我们就跟他解释说 当地这小费应该是习惯， 对，山东他们地方可能是非常淳朴，人家可能还没有那个习惯， 嗯， 他当时就哦明白原来是这个意思，你说 你提到小费哈，我一直觉得小费这个系统其实在内地是有必要引进的，因为这个小费直接关系到你的服务的态度啊。 是吗？ 我开始有的时候不是能够理解，但是我后来觉得就是你这个特别做服务行业，它因为有小费的这个激励的机制，它这个服务真的是会直接的影响，就直接跟他挂钩，跟脸上的笑容啊，服务的态度，我后来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 但是你要说到小费里面学问就更大了，有的人给多给少了，这恐怕又是下一个冲突的这个来源。 对，如果你到了要给小费， 我不会给啊，你说 不给小费的话， 给多少啊？ 这估计要黑脸了哈。好，这个估计你每次我周末到比如说如果周末从香港到深圳的话，在这个关口边上的这个最多的比如说按摩的啊，或者说这个这种吃饭的地方，现在都是统一要收小费的。这个如果说你不给小费的话，我好像曾经看到过一次，不给小费的话当场黑脸。这黑脸黑很快的。 当场 是。好，三立花新闻今天关注到这个中国游客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断在变换的一个图景了，以后估计会这个有一些奇葩的故事哈，也期待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好事儿。 做个可爱的中国游客 也是。那我们今天三立花新闻呢，跟这个很多中国游客在国外的其中一种体验有关啊。如果咱们到国外的唐人街呢，或者甚至是到香港啊，或者到台湾，繁体字在这个比如在香港叫做正体字，正体字这是比较多的。那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读起来不是很方便。那最近呢，香港的这个影帝啦，也是黄秋生， 黄秋生 在微博上说这个今天的大陆人啊，竟然已经不认得繁体字了，这个华夏文明已经在大陆丢失了，也是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的讨论。有的人表示赞同，说的确啊，你看这个咱们写爱字里面已经没有新了，这个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损失。另外也有人说呢，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黄 sir 还在这边咬文嚼字跟我们讲回字的四种写法，这是不是一种这个落伍迂腐的一种表现呢？您怎么看哈？您觉得这个特别是内地人啊，大陆人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繁体字呢？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意见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马上回来，我把时间交给燕婷。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回字有四种写法，估计今天都已经没有几个人能够认得出来了。那就在香港呢，影帝黄秋生就说了，这个大陆人很多认不得繁体字，因此呢，中华文明已经没落了，已经丧失了。 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它的原句是这样子的。 原句是这样，这个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都是什么样的意见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的朋友拨打18723346。 好，今天的这个call in比较多哈，咱们抓紧一点时间，每位朋友在一分钟之内哈，尽量能够说完，非常感谢。首先来自山东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啊，你好。 您怎么看待繁体字的问题？ 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不用按大陆也好，认识和懂得这个繁体字啊，对于这个，尤其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学习和研究，对于汉文字汉文化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 您认为应该认识繁体字？ 应该认识。 您觉得小学里应该重新开设？ 我懂得它的意思。 那您觉得现在 不认识繁体字的话，那因为以前的一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用汉文字来记载的，都是繁体字。如果你不认识繁体字的话，那么那个研究起来学习起来那将是非常难以逾越的很大的困难。 所以您认为这个繁体字的识别应该加入到咱们的中小学的课本当中吗？ 只有加到不加到这个中小学的这个课本当中哈，倒不是完全有必要。认为以后这个如果一些常用的啊，尤其在这个大陆地区以外，港澳台 受汉文字影响汉文化圈的这这一些居民， 嗯 啊，都是非常必要的。 好的， 谢谢焦先生。 光这个认识这个简体字，不认识这个简体字，实际上就是五几年有政府。 好，谢谢您，焦先生。 非常感谢哈，时间有限，我们来听下一位听众，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您怎么看这个繁体字？ 哎， 您觉得应有必要，大家都认识繁体字，小学生有必要学习繁体字吗？ 那个汉字啊，那个中国的汉字啊，有那个密码，有那个文化内涵密码，就是你假如说那个爱字，现在一简化把心没了，那心一没了，那爱字就是大大失去原有的含义了。 嗯， 我觉得啊，这个这个大陆人认识汉字这个繁体字完全有必要， 完全有必要。 完了书写也可以学简化字，认字呢，汉字都应该认识。 嗯， 这样就把那个中国的古老文化如果这个丢失了，就是应该这个良品呀，都要保留着，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保留。 好，非常感 谢 黑龙江的宁先生哈，时政书简或者时繁书简，香港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 了吗？ 哎，到您了，您怎么看繁体字？ 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题目呢，就是说要认识繁体字，我香港打来的。 嗯。 认识呢，我觉得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推广。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中国的汉字呢是象形字，一般都是从远古时代就传下来的，但是现在时代在变迁，我们国家在字体改革时已经有几十年了，已经是中国这种简化字呢是浅简易看，我觉得， 嗯， 所以如果说是如果让学生来学繁体字的话呢，那我觉得非常不必要。 嗯，对，不必要在哪儿？太繁琐吗？ 首先繁体这个繁字， 嗯， 是吧？你看你我刚才我试一试啊，凤凰晚三个字用繁体字写的话呢，我用七八秒字，如果简写字写凤凰网的话呢，三秒 啊，真是。 如果说一个学生写2000个字的文章的话，你算算要多少时间？ 嗯， 如果用繁体字的话， 太费时间 啊。所以我觉得认识可以，怎么演变出来的那个凤凰网三个字呢？ 嗯， 但是就不要推广。我觉得哈， 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题目啊是香港一个黄姓演员写出来的， 是 讲出来的。我知道他这个人中国文化他根本就不懂的，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花时间。你们换一些命题 啊， 对生活有好的，或者对知识长知识的。 那 香港有些人没有文化的，不要给他纠缠。 好，谢谢香港的张先生哈，张先生是不过说的凤凰网这三个字，我现在繁体字都不太写得清楚，这确实是一个挺难写的字儿。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哦，你好，你好。 哎，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繁体字？您觉得在大陆应该推广识别或者书写繁体字吗？ 我整天看你们这底下的滚动的字，我看得很吃力。 哦，是吗？ 那是繁体的是吧？ 这边都是说的那简化字儿。 嗯。 还是我希望以后大陆与台湾、香港三地要再简化字，一定要商谈。不然的话就不要再讲话了。 嗯，您所以您是 讲话我们都不认识这字了。 啊， 就是到此为止，不要再更加简化了，是这个意思吗？ 讲话要两岸要三地要商谈，必须得商谈，统一讲话。 啊，三地统一简化。 啊， 他要不讲话就不讲话。三地如果不统一，我们这边不认识繁体字了， 从来。哎，这个李先生的意见哈，这个很有意思。说不管是简化繁还是这个繁体，只要三地统一就可以了。 嗯， 好，这个也是很实际的建议。接下来是广东的温小姐，温小姐你好。 您好。 哎，温小姐，您怎么看这个繁体字？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有必要什么？认识。 对，有必要认识，因为从那个字面上来看，它比那个简体字好看多了。 嗯，您觉得好看啊？ 对，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就是繁体字赋予汉语那种内涵，它是简体字没法比的。 嗯， 比如个"爱"字。 嗯，这是大家经常拿出来做例子的哈。 对，繁体字它有心字，但是我们现在简体字它心都没有了。 是，那您觉得应该推广这样的书写吗？有人觉得这样书写是比较麻烦。 非常，我觉得非常必要。现在是暑假期间，不是有很多小朋友要去学那个书法吗？ 嗯，书法要学。 对，书法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老师，他有一些可能没注意到，他就教那个小朋友就写那个简体字的。 嗯， 其实如果是繁体字的那个书法，那是非常漂亮的。 嗯， 没法比的。 好， 那您觉得繁体字如果带来很多麻烦的话，就大家觉得书写困难，这些没问题吗？ 您的意思是什么方面的麻烦？ 写起来比较慢， 写起来慢， 笔画比较多。 嗯，如果是 效率低一点， 熟练的话，我觉得是能生巧的。你可以问台湾人，他们写的慢吗？ 好，哎，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哈。 对，而且我现在我们家现在是我上网就买了一些那个台湾的原版书， 嗯， 在看，对，特别看那个凤凰台，他们也是那个新闻全部是繁体字的， 嗯， 那个很好看啊，一点不麻烦。你说写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开始学，现在就是现在人群就不要说了，对吧？我们是简体字长大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小学推广繁体字的话，那是一样的，台湾小朋友他可以写得很好啊。 好的，非常感谢啊，广州的温小姐，我们马上听到台湾的不是小朋友了，大朋友，杨小姐，杨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杨小姐，刚才有这个广州的朋友说这个台湾人写繁体字或者写正体字写的比较快，其实也写的比较快，你有比较过吗？写这个简体字和写这个正体字的速度。 哦，当然啦，就是如果说，因为其实简体字在书写上面的话，其实是比繁体字简化很多。 对， 那其实像我们自己本身有时候在工作，有时候可能要急着写很多字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会使用简体字，因为它就是便利嘛。 你也会写简体字啊？ 嗯，某些字可以写，会写简体字。 哦， 对，其实台湾其实有时候算是偷懒吗？其实大家有时候在为了方便，然后就是为了可以速度加快的话，我们就会写简体的字，然后就是来替代我们原本的繁体字来写，就是在反正大家看得懂就好了嘛。就是文字不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了解跟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 但如果说要在台湾推行简化字的话，您会同意吗？ 我不同意欸。 嗯， 因为其实繁体字在台湾已经算是很久，大家都已经用习惯了，而且其实我觉得繁体字有它的美好的地方。 嗯， 比如说， 所以您会支持在大陆推行繁体字吗？ 我也不会同意欸，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使用习惯了，你知道吗？其实大家都已经衍生出自己的一套文化跟使用的方式了。 嗯， 那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推行说一定要使用大陆要使用繁体字，或者是台湾要使用简体字，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用了，那为什么要去改变它呢？而且其实大家都有发展出自己一套的文化。 好， 使用在使用上面。 非常感谢杨小姐哈，有一个非常系统的论述，大家已经习惯了。 繁体字跟简体字可以和平共处的， 所以咱们保持现状就好了。 好， 接下来是丛先生，香港的朋友，丛先生你好。 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繁体字的问题？ 是的，我觉得中国年轻人都应该认识繁体字，因为繁体字跟简体字这件事情呢，表面上是很小，其实影响是非常大。 为什么？ 很多年轻人都说，哎呀，简体字好，简体字简单。如果说你说简单的话，那还不如恢复象形文字，那不是更简单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最有中国字改过来了，就清朝，但是他们从汉字里面不但保持下来，而且延续下去，这就是中华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为什么中国海外的中国人居住的地方都保留了繁体字呢？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有关当局应该深思的地方。很多这样子，除了航天事业跟经济发展之外，你要赢得扩大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的话，繁体字是一个值得有关单位深思的主题之一。毕竟中国的字，繁体字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还有它的结构都是有道理的。 好的，非常感谢哈，香港的这个丛先生语重心长，这也强调了要增强全球华人的一个认同感。 我们赶快 最后的孙先生，沈阳的朋友，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怎么看繁体字的问题？ 首先表明一个态度哈，我觉得应该是传承下去，而不应该目前这种就是 忽略掉，因为作为内地人来讲，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包括我们的从小接受的这个各方面的文化熏陶，中国传统的方面内容确实比较薄弱了。那么通过文字来讲的话，繁体字应该离我们这个从这个49年建国以后啊、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确实是忽略掉了。那么如果说年轻的一代人再不给它捡起来的话，我想这样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断层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在任何一个比如说我们说户外的展示牌，户外的这个书写上中，是有明令要求，是不应该，是不要，是不能够按照繁体字来书写的。那么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限制，那很多人在看繁体字的时候根本看不懂。所以说我想这样的文化的一个断层的感觉应该是危害极大的。 好，谢谢沈阳的孙先生。好，时间有限，那今天打电话进来听懂真的是非常有，看起来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话题哈。 对， 也非常感谢大家打进来参与讨论，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好，拜拜。